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8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八讲，我们继续讲这些的认为天国是已经来到也是未来还没有到，这些 Wittebosch 讲的他们最新的最近的那个学派。第二个学者呢是 Mater M-A-T-T-E-R。 Mater's picture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Mater 所描绘出的图画是有点点不一样。He too is very critical of the though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kingdom within the limits of this world. 他也非常的批判那些认为天国是已经在这个世界实现的那个学派， especially when the talk is about a human share in the building up or the expans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特别讲到人有所贡献去建立或者扩张上帝的国。However, 但是反过来说， Mater will not hear of an actualistic dynamic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in the sense of Gruger and others.但是 Mater 也不愿意接受 Gruger 或者其他那种讲到上帝的国是实在的是大能有力的这个概念。 He views the kingdom rather as the permanent static omnipotence of God. 他认为天国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那种的永久性的不变的无所不能的能力。 In virtue of his divine nature, Christ participates in this power.因为耶稣是有神性，所以呢，他有这种的无所不能的能力。And it is intermittently revealed in the world. 所以这个无所不能的能力呢，渐渐续续的会在这个世界彰显到。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Mater, not to be seen in a horizontal line, but it is always vertical. 所以呢，天国的来临呢，对 Mater 来说，不是一个横线的，乃是必定是直线型的。The nearness is not temporal but spatial. 天国已经来临了，或者已经临近了，不是时间上已经临近，而是空间上，就是上帝的大能来到。The relations between Jesus' first and last coming are not, or not in the first place, of a religious and moral nature. 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和未来再来之间的关系呢，最重要不是一种宗教性或者道德性的关系。These relations are cosmic. 基督第一次来跟未来之间的关系是宇宙性的。This world was once the scene of the revelations of God's power. 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曾经是上帝彰显他的大能的所在。One day it will be so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有一天呢，更加的充分是如此。In the future of Jesus Christ. 在耶稣基督的未来呢，就更加让宇宙作为彰显上帝大能的地方。The interim may therefore also be called Basileia. 因此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上帝大能的彰显跟更彰显之间这个过渡时期呢，也可以被称为是国度天国的。Jesus Christ is now in control of the course of things, even in their natural aspect. 万物就算从他的自然的角度来看，耶稣现在就已经控制万事的进程的。He manifests his power in this world in his rise as well as in his decline and fall. 在这个世界的兴衰，耶稣都彰显他的这个世界里的大能的。这个是 Mater 要讲的。For the character of this relation, Mater refers to the Apocalypse of John.Mater 说天国就是这种的大能呢，因为他引用了约翰的启示录 whose principal theme is the Basileia as an interim. 他认为启示录的主题就是天国是一个间接的这中间的时期的一件事。The views advanced by Stoffer, Mater and others are the extreme opposites to the old immanence theology.Stoffer, Mater 还有其他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反对老旧的今生的神学，就社会福音自由派 which sought the kernel of Jesus' message in the infinite value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human soul. 这些自由派认为耶稣的信息的核心就是个人人的灵魂的无限的价值or in the spiritual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或者是把人类的群体的属灵化。 This old trend omitted every doctrine about angels, devils, thrones, and powers as a contemporary Zeitgeschichtliche scaffolding. 这种呢，自由派的做法呢，完全漏掉天使、魔鬼、掌权者这些的教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耶稣当时的一种的骨架，一个外壳而已。The difference of the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however, is that in these expositions,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is taught unhesitatingly. 现在这些的末世论的概念 手下的天国呢，他们认为呢，他们就毫无疑迟的讲，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天国是临在的。The suprahuman and cosmic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is again put in the center. 现在呢，他们再次把天国是超人的、宇宙性的强调，做这个当作是核心。Especially in Stauffer, the dramatic history of salvation comes to the fore. 特别是在 Stauffer 的著作里面呢，他的放在最核心的就是救赎历史的整个的戏剧。Christ's coming is a decisive act in a great struggle betwee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at of the devil. 在上帝的国和魔鬼的国度之间的大征战，耶稣基督来是那个最决定性的作为。To Kuhlmann also, this great moment of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roclaimed by Christ. 对库尔曼来说呢，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的来临的核心呢，也是这个救赎历史的完结 consummation 的伟大的一刻。Where Christ acts and operates, the future is already decided upon. 当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有他的作为，已经决定好未来了。The time after Christ's first coming and before his second coming is the time between the decisive battle and victory day. 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之后和第二次来之前之间呢，就是已经打好这个决定性的仗和最后得胜那一天之间的那个过渡时期。The temporal tension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lready exists for Jesus. 对耶稣来说已经有这种的张力，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张力。As in his person, the future may be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fulfilled and is still to be expected. 因为在他的身上，你可以说未来就已经成就了，但是又是要期待未来的。For this presence and future of the kingdom, Kuhlmann can also appeal to Kuhlmann. 库尔曼呢，也可以诉诸于 Kuhlmann 的著作，说天国是已经在，也是未来的。Kuhlmann 所写的书就是 Verheißung undFühlung, published in 1946. Kuhlmann 的著作是1946年出版的。Again, subjected the whole question of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to investigation. Kuhlmann 再次的去研究整个的天国的来临和未来之间的关系。He too is of the opinion that Kuhlmann 也是才同样的意见。In principle,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as well 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mises have been given in the great history of salvation, in fact,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救赎历史里面伟大的事实，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呢，天国已经来了，上帝的诸般的应许已经实现了。 It is true, Kuhlmann does so with greater reserve. 没有错， Kuhlmann 讲这些的时候呢，是更加有所保留的。And after eliminating from the gospel all kinds of pronouncements and motifs that he supposes are not to be attributed to Jesus. 因为呢，他首先呢，在福音书里面先排除很多耶稣所讲的话跟主题，他认为不是耶稣所讲的，他先排除了一些，剪掉一些，然后才说什么呢？原则上，耶稣基督来到是那个伟大的救赎历史的事实。他的来到就意味着天国已经来了，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但是他要把福音书很多东西要剪掉的。This author also recognizes, Kuhlmann 也承认了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kingdom without, however, denying the predominating element of fulfillment. 这位 Kuhlmann 也承认，我们需要从 末世论的角度来解释天国的福音，这很重要。但是呢，你又不要否认啊应验实现的这个的啊重要性，就是两个都重要，一个是末世的未来的，一个是已经成就已经实现，两个都很重要。 However, this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should not be conceived of as an entity developing on earth or in the hearts of men. 但是呢，这个天国的来到，这个来临，你不要以为是在地上在发展出的一个的东西，或者在人的心里面的天国，不是的。 For it only consists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his preaching, his action. 天国只是在基督的身上，在他的讲道，在他的作为上才有天国啊，不是在人，不是在教会。 In all these, the coming kingdom of God becomes visible in presence. 在基督的位格，在基督的讲道，在基督的作为，上帝的国度的来临就成为看见的，就已经来到了。 Lastly, it must be mentioned that 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件事， that the exclusive view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as well as the consistent eschatology still find powerful and able defenders. 他说讲到我们写这本书的年代呢，这种把天国看成只不过是已经来到的，或者另了一个一彻底的末世论者，就是天国完全是未来的，这两派还是有很多大能有力的维护者的。 As proponents of the consistent eschatological view,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names of F. Bury and M. Vernon. 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彻底的未来的末世论的观点的支持者有 Bury, B-U-R-I, Vernon, W-E-R-N-E-R。那另外一方面 the view that Jesus considered kingdom to be definitely arrived with his own coming. 另外相反一派就是耶稣认为既然他已经来到，天国肯定已经来到。这个观点呢 has of late been defended by C.H. Dodd in his influential work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是由 Dodd, D-O-D-D, 维护的，他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就是天国的比喻。His standpoint isThat of the so-called realized eschatology, a Dodd 的观点被称为实现的末世论 realized eschatology. Jesus' pronouncements o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are beyond cavil. 耶稣宣告天国已经来临，这些的讲话是不可以被学者挑剔的。But this also means that, 但是这件事同时意味着 The whole eschatological scheme has of necessity been broken through. 我们已经穿破整个末世论的架构。The eschaton has become present instead of future. 末日末世已经成为现在的，不再是未来的。From the sphere of expectation, it has passed into that of experience. 现在天已经不是在那个人的期待的那个范围里面，现在已经进入到人能够经历到的经验这个范围里面了。 What the apocalypse meant by the kingdom of God, 启示录等等所讲的上帝的国的意思呢， could only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fantasy. 想到未来的启示录那些东西呢，只能够说是幻想。Jesus spoke about it as about an object of experience. 耶稣讲到这些的大灾难啊末日啊是在讲人所经历到的。Though the gospel in its present form also contains all kinds of pronouncements about the future, Dodd thinks that there is nowhere a question of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虽然在福音书里面，目前这本福音书的版本里面呢，包含了很多耶稣讲到未来的话，但是 Dodd 认为呢，耶稣所讲的完全没有认为天国是未来的。This view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Dodd's special conception of what Jesus meant by Basileia. 那这个就在乎到 Dodd 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就是耶稣讲这个 Basileia 天国究竟怎么一回事。In his opinion, 根据 Dodd 的意见 ，the Basileia belongs entirely to the spiritual sphere. 哈，天国完全是属于属灵的。这个范围里面的 Dodd considers the gospel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是的， Dodd 认为呢，福音呢纯粹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 in particular parables, 特别是耶稣讲的比喻，要从旧约历史的角度来看。But he thinks that the whole of this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 has been fulfilled in the spiritual world to which Jesus testified. 但是在整个的对未来的期待已经实现了，特别是耶稣所见证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He thus arrives at an explanation of all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based on the exclusive view of its present. 因此呢 ，dot 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上帝的国的比喻都是要从上帝的国完全已经来临了这个角度去解释。Dot's exegesis, which has met with a favorable response in the Anglo-Saxon world, is at bottom a reversion to the old liberal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a modern scientific sense. Dot 的解经呢，目前在英语的世界里面很受到欢迎的。它只不过是回到老旧的自由派的老路，不过呢，用了比较现代的所谓学术的意义来表达自由派的上帝的国的概念。It proves that in theology, also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就证明着在神学的范围里面呢，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This may induce us to keep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from any ide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about the kingdom. 所以呢，这个就劝导我们了，对这些的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大前提，关于天国的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大前提，要离开越远越好。And devote all our efforts instead. 反过来说，我们一切的努力都要专注在 the study of what the text of the Gospels teaches us about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我们要注意研究究竟福音书的文本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是什么东西。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导论了。现在呢，我来对整本书的目录做一个介绍。这本书呢，有十大段，这十大段就包含了51章。第一段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Background， 天国的一般的特性背景。第一章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第二章 ，The Later Jews。后期的犹太人或者犹太教。第三章 No eschatological a priori， 不接纳关于末世论的先验的前提，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圣经本身怎么说。第二部分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好，第一段呢，第一部分讲到背景，现在第二段天国的一般的特性，施洗约翰与耶稣。第二部分有5章4到8章。第四章 Theocentric， 天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第五章 Dynamical， 天国是大能有力的。第六章 Messianic， 天国是关乎弥赛亚的。第七章 Future， 天国是未来的。第八章 Present， 天国是已经来到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讲到 The kingdom has come， 天国已经来到了。请注意到了第十章，第十部分才讲 Future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是未来的。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The kingdom has come fulfillment， 天国已经来了应验。这里有5章第9章 The wicked one overcome，天国胜过那恶者。第十章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耶稣行神迹的大能。第十一章 Preaching the gospel， 耶稣宣讲福音。第十二章 The possession of salvation， 获得救恩。第十三章 Jesus is the Christ， 耶稣就是基督，或者说就是弥赛亚。第四段 The kingdom has comeThe provisional character， 天国已经来到，但是暂时的一个特点，暂时的来到。这里有十章，从第十四章开始。第十四章 Presence and future， 天国的已临和未临。十五章 The time of the evil one， 那恶者的日子。十六章 The miracle as a sign， 神迹是记号。十七章 Speaking in parables，耶稣用讲比喻来讲话。 18章的 sower 撒种的比喻，19章 the delay of the judgment 审判的延迟，第20章 the effect of the word 上帝的话的果效，21章 seeking what is lost 寻找失丧者，22章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仆人，23章 the kingdom and the cross 上帝的果和十字架。啊，这个就是第四部分，天国已经来到，但是暂时来到。第五部分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The Basic Motif 天国的福音最基本的主题，三章24到26，第24章 The Gospel of the Poor 穷人的福音，25章 The New Covenant 新的约，26章 The Good Pleasure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美意，就是他的拣选。第六部分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Salvation 天国的福音，特别是讲到救赎，这里有五章，第27章 Remission of Sins 罪的赦免，28章 The Fatherhood of God 神为父亲，29章 The Fulfillment of the Father's Will 耶稣遵行实现天父的旨意，第30章 God's Fatherhood and the Temporal Life 上帝作为父亲和今生的生活，第31章 The God's Fatherhood and Eternal Life 上帝作为父亲和永生，第七部分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The Commandments 刚才讲过救恩了，现在来讲诫命，天国的福音，天国的诫命有三章，第32章 Kingdom of God and Righteousness 神的果和他的义，33章 The Fulfillment of the Law 律法的成全，34章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mand of Love如何应用爱这个诫命，第八段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nd the church 天国的来临和教会有四章，35章 General viewpoints 一般的观点，36章 Basileia and Ecclesia 天国与教会，第37章 Foundation and authority 天国或者教会的根基和权威，38章 Apostolate and baptism 使徒的职分和洗礼，第九部分 The claiming of the kingdom and the Lord's Supper 天国的来临和圣餐有四章，39章 The twofold motif of the Lord's Supper 圣餐的两方面的主题，第40章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Lord's Supper 从救赎历史来看圣餐的意义，第41章 The character of Jesus' action at the last supper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作为，第42章 Symbol and Reality 记号和实在，最后第10部分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的未来，这里有9章43到51，第43章 The Problem of the Na-Eva-Tong 末日必快来临的问题，44章 Resurrection and Parousia 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再来，45章 The Great Future as Orientation Point 这个伟大的未来是那个定位性的那个参考点，第46章 The Discerning of the Time 分辨日子，第47章 The Eschatological Speech of Mark 13 马可第13章的末世论的讲论，第48章 The So-called Time Limit Pronouncements 这个所谓时间的限制的耶稣的讲话，第49章 The Meaning of the Parousia Parables 那些所谓基督再来的比喻的意义，第50章 Fulfillment and Consummation 实现和终结，51章 Prophecy and History 先知的话和历史，一共是51章，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来欣赏这位荷兰的新约学者的巨著，从这些主题性的关于福音书天国的讲论呢，我们肯定会把圣经很多的支离破碎的部分，我们认为支离破碎的部分把它串联起来，看一幅很荣耀的图画。